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浓，账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嘿呦呦，我的妈耶，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祖方姑娘，她在清修。 是啥我想啊，是 你还反倒冤枉别人，你冤枉我这好人呢！我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学历端来做爹，让我无私无比不亏心。你们血口喷人，中和用一个小小的口子欺瞒我的学历。 什么事情也干不好了，这个大队委啊我也不想当了，这个是我的辞职报告信。 是啊， 你看瘸大爷，咱们这儿这干部本来就缺，您再一撂挑子上我一人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有什么话您说。 好吧，让我干也行，你们队里的事要公事公办。 有什么话说。 吴素芳偷稻种的事，你们要迅速处理才是啊！ 是啊，你们得管一管呢。 行，今天晚上开个队委会，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您说呢？ 既然这样，好吧，那我就先把它收起来啊。我就回去了。 瘸大爷，瘸大爷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我给您做饭去。广西，你也别走了啊，今儿又在家吃饭。 算了， 瘸大爷，你就别客气了。在这吃饭，吃完饭咱们爷儿俩还得聊聊呢。哎，坐这儿啊。哎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这提出来。 大队长啊，咱们队里的鸭食没了。我想叫有才到公社去买趟鸭食去。 行，什么时候去啊？ 明天一早去，天黑以前赶回来。 行，广西啊，跟有才说，让他买船鸭食去啊。 大队长啊，我看这事儿啊，还是等何书记回来跟他商量再说吧。不然人家就有意见了。 什么？那我这个大队长这点主都做不了啊！ 还是去一趟吧。这个副业归我管，要不然对我也有意见啦。 那行，那我就去一趟。

守佛学的基本群众，听说你和地主做过斗争，这样的事情你带头干，志气昂扬，啊，顶着胸，到如今你为何变化这样大，人都说你心事重重，压在你的身，你自觉羞愧，无言又无语，好像是身上缠着剩一根，莫非你遭受了什么人的差，使得你阳光之下不敢见人，莫非你做错了什么事，自悔自恨害自身，咱们都是穷苦汉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有错处 落后，村里人看不起我，我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。 有才，知道落后就是进步的开始啊！以后有困难就找我，我希望你和我做个知心朋友。 什么？跟我做个知心朋友？ 对， 我不配。 哎，你看你这是说哪儿去了？ 有才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我听说你夜里咳嗽的睡不着觉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来，这是我从城里给你带了一瓶咳嗽药，你先吃着看吧。 不不不，这我不能要。哎， 拿着吧，哎，拿着吧。有才，我见你眉头紧皱，心事重，如今我却是明智通，虎首上有雄心在， 人穷志不穷， 人穷志不穷啊， 志不能穷，可我比不了你。 你又来了，你 有才， 靠地。

倘若是他把实话说了，这千年大树连根儿刨，小陈庄太上皇若被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笼牢，夜间被追，把有才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

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神机调调，心中思谁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爸爸全家翻天我烦恼。 远走，我很感慨，想起我弟弟家曾得冠军于四百王家，自应采叶见君王，穿着剑才无邦家，那全家为汉四托金。八月十五，我爹娘比下霜，王上一早我兄长下云泥，迎喜他团起早成王，委屈他人能生愿，还夜雨逃车我下云阳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整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得我什明白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着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